好，继续我他双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咁再重新一次，我哋荒物嘅 Discord 新茶馆就开咗啦。 网址就系我哋嘅资讯栏度，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嘅，咁都欢迎各位留言话料咁样啦吓。 系啦，好啦，又系科技顶嘅肺。 即系 Epic 就收购呢个科技嘅开发商，咁啊， 我成日印象中都成日听到呢个名嘅咧。 Epic 收埋唔少 game 厂咯，大家知 Epic 个名近年自从搞佢个新平台之后。即系已经系变咗臭朵嘅代名词嚟噶啦，但我相信佢应该唔会对呢个科技开发会有啲咩太大影响嘅。 唔系，通常咧，你啲同啲大公司开片咧，通常即系帮细公司啊嘛。Apple 同 Apple 开片咧，大家一致帮 Apple 嘅。 咁啊，我谂佢应该唔会搞 Apple 独占啩。 佢想啫，佢想就搞唔搞到系另一个问题。 呢间咁细公司，你搞 Apple 独占，无疑系自杀嘅做波。虽然咁样收完之后系有机会嘅。咁啊，再单又系 E A， 即系 依家其实算颇系严重嘅，就系有员工私下卖球员。 你讲到好似贩卖人口咁， 系贩卖人口啊！即系买颇贵啊，有1万欧元，哇！好咧，哇！ 1000欧元，1万欧元， 1000欧元就买 FIFA 21。 有人就话有收个 DM 就问佢要唔要卖个球员俾你，嗰啲转蛋嘅角色，即系 FIFA 而家最赚钱嘅，其实就系漏蛋。 大家都系咁讲啦。 咁有人收到咪 DM 之后呢，真係想去试下买，然后呢就真係攞得到，咁就将佢成个过程掟咗上 Twitter 度，咁大家就哗然啦。唔好话美国佬啦，就算係日本仔呀，听过呢啲嘢你都係哗然啦。 哗然。 即係只有两个地方係听过呢啲咁嘅事嘅啫，一个系台湾，一个大陆。台湾就以前成日有人传难产内部有咁嘅嘢嘅，但係都系传嘅啫，冇人证实过嘅。 但今次证实到啦。 但係再细啲呢嘅厂啊，係有听过嘅，大陆就更加无人无知啦。咁、但係 FIFA EA 喎，虽然个事件嘅性质係相同嘅，但係个規模就完全唔一样，唔系同一件事嚟㗎嘛。因为就算你讲大陆嘅都系有啲细鸡湿鸠沙猴仔，就唔系嗰啲大作嘅。喺本定意义上嘅大作就比较少咁嘅情况出现，但系呢只如果以有转蛋的游戏嚟讲，佢都几乎可以笑系最大咁制噶咯。 我睇佢球员名单，我就想吐槽就系点解巴比能力同埋大兽一样嘅，有冇搞错啊？呢个系我吐槽点。 跟住系楼都唔同嘅，个属性会唔同嘅，我唔系好肯定啊。 因为佢贴咗张相出嚟嘅，就有三个咧，就佢叫 legend 球员，过路夫啦、大兽洛纳杜啦、Vieira 啦，有个现役就系 C 朗同埋麦巴比，即系呢五个1700欧罗，定系即系嗰1700欧罗啦。 应该是5个1700，其中最贵的那个1000。咁成皮嘢港纸去买个虚拟角色，你话系咪真系好贵呢？其实唔系嘅，话你听，即系 fat 货一癫嗰咋，但嗰嚿钱绝对唔止呢个数。 头先马良啦，都系咁货啦，有 六位数啊！我听咗唔少人系话佢货咗六位数港币啊，六位数港币黐紧线， 唔得。 系啊。 呢、这个已经系超越咗我嗰个理解范围啦。虽然话有钱， 仲要唔系一个半个，你话放咗最多嗰啲就话啫，系好捻恐怖嘅。 如果你买嘅话咧，大佬话我搏命放咁多，原来有底价嘅，即系几系嘢嘅用。 咁啊，仲有一单咧，就呢个个人私心嚟嘅，就 V 社卡片对战 game 呢个 Artifact，即是呢个 Magic the Gathering 嘅始创者跳出嚟做嘅其中一只 trading card game。咁啊，之前就收咗皮，咁啊，佢又谂住做个 Artifact 2.0复活重启计划噶嘛。咁但系咧，做咗一年之后咧，个计划就宣布终止，而且往前已经做咗嘅，因为佢都系一只双城制嘅游戏嚟噶嘛。其实 trading card game 本身你就可以视为一个双城制嘅始祖啦，你要抽卡噶嘛。咁啊，俾个 Artifact 所有卡包免费得到啦。即系所有货金元素移除晒佢，咁你啲卡就任抽唔嬲啦。佢讲嘅原因就唔系因为冇人货金。个重启计划个玩家流量数太少，所以佢就决定停止测试啦。其实呢个佢嘅游戏机制呢，我睇咗咁耐啦，我都系唔系好理解到点解要设计个咁样游戏机制。我觉得其实奇奇怪怪。卡 game 唔卡 game,Dota 唔 Dota 咁样，因为佢系基于呢个 Dota 2个世界观衍生出嚟㗎嘛。即系可能系因为我融入唔到 Dota 嘅世界观，同我好似格格不入咁。我明明系一个 MTG 玩家，大家知道啦，每日幽灵四粒子边度走出嚟嘅。但系我掂落去就系觉得唔系好顺手。咁啊，好可惜啦，咁啊收咗皮啦。咁啊，仲有一单翻翻嚟日本，都系游戏相关的。咁就呢个牧场物语，又系隔咗多年噶，佢好似系。今次是25周年作，咁对上一只呢就是20周年作，整整隔咗五年，同某数码暴龙系一样嘅。不过呢次呢个25周年作呢就俾人屌到开花。即係我系冇听过一个系列作 fans 玩完之后冇屌呢隻嘢嘅。屌到系个制作人走出嚟道歉，佢话佢会修正嗰啲嘢。咁但係我觉得 有啲嘢咁你真係修正唔到㗎喎。即係有啲嘢你可以修正到㗎，即係譬如話嗰個 NPC 嘅對話太單調啊嗰類嘢 ,ok 嘅應該可以修正到嘅。咁、但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佢應該係執唔到嘅就係佢個頻繁的 loading, 真係好撚煩，我見到係佢係每過一次場景都要轉一次 loading, 佢話會諗辦法降低讀取嘅 loading 時間。咁但係第一呢样嘢系一开始已经设定好噶啦，其实你系冇办法去降低呢样嘢。 应该讲就系你除非写过， 系啊，我又喺架构层面度去改写，咁啊真系出多半只 game 咁滞噶咯。咁就系我唔系好信佢可以执到呢啲咁嘅嘢，同埋佢讲紧有啲嘢系系统层面嘅问题嚟嘅，即系佢个时间每日赶头赶命嘅程度，佢一现实世界一分钟，游戏时间一小时，我冇记错嘅话。咁其实因为你得十六个钟头时间去做嘢，所以你玩到滚，即系佢讲就话好悠闲好静，但系其实实际上你系赶头赶命嘅，而且佢系唔似完全唔似以前《木上物语》，反而比较似乜嘢咧？星谷路大家知唔知？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一只好出名好干嘅农场 game。其实嗰只 game 当初有部分都系致敬《木上物语》，另一只咧就系、是、呢、这个大家都好熟噶啦，就而家好熟啦吓，同埋深友会或者动心啦。咁佢有啲似呢两只嘢加埋随意嘅劣化版。其实老实讲，你讲到这些很悠闲的农耕故事，你真的最出名就是这三只了，当初曾几何时木上物语就是泰斗来的嘛，跟着再落就是讲动心星谷老物语，就是这三只了，他讲有日系玩农场 game 是讲这三只的嘛。但是你现在你竟然走去猜人家的两只，人家那两只都是在你后面出的，后起之秀来的，即是你现在搞成这样的死款，真的其实都挺大镬下。讲一少少啦，啱啱我讲咗 loading 问题咧，你要解决 loading 问题，我先唔讲你有隔级嘅重组啦。咁代表咗乜嘢咧？其实最简单就系你一次过再入多啲场景，咁你咪可以减少你 load 嘅次数。因为问题就唔系 load 嘅时间，佢 load 嘅时间唔算真系非常之长嘅。但系因为譬如你行出屋就要重新 load 过，你由屋入由地下行上二楼又要再 load 过，咁可能佢新设计完之后咧就系成间屋都系一次过 load 晒。咁样嘅话你就可以上落二楼嗰阵时候就唔使再 load 一次，因为讲紧你由二楼起身落。去地下大厅，跟住出门口，这个动作几秒之间唔计 loading， 几秒之间完成噶嘛？但系佢又要 load 你几秒，其实佢个 loading 唔系真系好长，但系个问题就好频繁。 即系好似我啲单其实冇讲到嘅就系 GTA 啲写好难程式码咯。 咁问题就系咧，如果你要将佢减少 loading 嘅话咧，必须要将更加多嘅资料一次过载入去，咁佢个 drop frame 问题一定更加恐怖。 咪应该咁讲啦，比起改善呢啲电脑制程咧，我改善啲难程式码比较重要啲。 因为都系啊，真系唔知道你点解会写得咁捻难嘅程式，即系所以原来我姑且叫做系做咗呢啲啊，我睇唔明点解佢可以写到咁捻难嘅程式出嚟。即系我唔系真系睇住佢啲码，然后话佢啲程式码难，系睇佢表现出嚟。你唔应该系有咁嘅表现嘅。我谂佢应该系因为当初个 drop frame 太严重，个卡顿问题太夸张，所以佢就改为呢种频繁嘅 loading 去令到佢个负荷比较少。但系问题就系佢咁样就非常之影响你游戏节奏。应该是黐住是用卡带读取，想住几秒啫，不是很多啫。相对你 CD 动接要捞半分钟的确是快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你打断我的节奏嘛。玩起来就卡卡这样好不爽啊。所以就而家出嚟致歉，你道歉都冇用噶，你露出胸部都冇用噶，你出嚟嗰嚿嘢一样唔可能会做得好，除非你重新成只 game 打掉重练，我话唔信佢会咁样做。好啦，咁讲完呢只 game 相关嘅，就我哋开始要讲啲 YouTube 相关嘅嘢。 又系每两个礼拜一定讲镬嘅 YouTuber 啦。 大杀戮，不过先讲个比较通用少少嘅，就唔知同大家有冇关系啦，同最少同我冇关系啦，暂时。咁因为 YouTube 咧就宣布要为呢个美国观众课金去课税，即系而家。啲咩 super chat 啊嗰类嘢有收入噶嘛？嗰个收入就要报税。如果你唔报，佢就将你成就都当系美国嘅税金，咁啊扣你24%。如果你报嘅话咧，咁啊再分成两种。你如果有税务协议嘅，咁啊收15%；如果冇税务协议嘅，咁啊收30%。咁我就之前查过噶啦，香港同美国系冇呢个税务交换协议，唔系税务资料协议啊，系税务交换协议系冇嘅，净系得中国有嘅啫。咁系咪香港属于中国一部分，所以计埋落去我唔知道，呢、这个我真系唔敢肯定。而家呢个时候国安法大家明白噶啦吓，咁台湾系冇税务交换，日本有嘅，咁其他国家冇查到啦。咁如果你系冇交嘅，咁就要俾30% 税。 哇！ 如果你系申报咗你系边度嘅话，咁就系净系美国观众嘅收入先扣税。咁我呢个数啊即刻计过，计埋俾大家啦。咁如果你嘅观众系有超过八成系嚟自美国嘅，你嘅收入有超过八成系嚟自美国的话，咁你唔报会平少少。 你唔报 24% 啦嘛，但个 24% 所有收入都计埋，即系你喺香港嘅理论上你唔使打俾美国噶嘛，但佢而家照佢都会照扣你预扣 24% 咁啦。咁就我谂对一个飞人嚟讲咧，即系冇乜影响嘅，因为都系啲会喺 YouTube 度收到钱嘅人先会有影响嘅。 因为我所知道嗱，即系讲税项咧，我本身咧。因为我喺啲图片库挂牌卖相，即系我去旅行啲相咧，攞咗图片库卖嘅。咁咧我就落收过三四次钱咧，即系好少，即系$150啦，最低即系佢最低消费。咁咧每一次收完$100之后咧，美国税局咧系会寄封信俾我话，唔知佢抽税点，即系图片库帮我俾咗税嘅，但我照收咗$100。 咁其实系因为俾一个，其实已经系先扣咗落去，即系计到落你嗰度啊，其实已经系扣咗先俾你噶嘛。 所以我系突然间而家咦，点解美国信俾我嘅？哦，税局啊！ 咁而家佢只不过系去到连 YouTube 嗰度都系照计，因为以前系 但几大镬噶、哦，主打海外嘅YouTuber 嚟讲。 我谂最大问题就系呢个 HoloLife 嘅 EN 嗰部分，因为咧以前嘅情况咧就系 YouTube 其实有地区噶嘛，即系我哋方咪嗰个系香港地区嘅。咁如果你嘅地区系填美国嘅，咁佢就会美国会打你税。但美國是全球徵税的地方嚟嘅，不過而家就將個歪主意打到落去，因為每個帳號都有噶嘛，你俾錢嗰個人嗰個地區噶嘛，如果你填嘅係美國，而你俾錢人哋，佢就會照扣你税，即係你先俾 YouTube 先扣你三成，然後再俾呢個美國國稅局再扣你三成，其實都幾係嘢啊，你得翻一半攞到，冇緊要77/49啊嘛，你剩翻呢個49%，即係你個觀眾俾咗$100俾你，你只係使咗$49啫，都幾係嘢啊。日本可能会好啲嘅，即系因为日本系同嗰边有税务协议得15%啫，咁即系好啦，嗰边应该系日本登记嘅，冇记错嘅话，个账号应该系日本嗰边登记嘅，其实都唔系太关我哋事嘅，我哋最有可能同我哋有关嘅就是我哋货音出去啫嘛，但系我哋嘅户口唔系美国噶嘛，好啦，咁好似今次就系呢、這个，即系虽然每个礼拜都会有 Vito 不加业嗰啲嘢，但系今次我真系觉得好几个都系俾人锯叫咗。先讲过系台 V 嚟噶，台湾 Vtuber 嚟就系，即系个虚拟红头。但系呢个佢话佢俾人 ban 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而家先俾人 ban 啦？点解呢？因为佢系一个专做直播嘅，直播啲乜嘢咧 ？L game 18禁色情游戏，当然系专播日本嗰边噶啦。佢做直播唔留底嘅，佢系11月出嘅，咁而家3月，三个月先永久下架，我谂人冇谂到佢竟然可以活咁耐。喂，大佬，你直播 H game 系嗰啲做案嗰啲人画面全部出晒嚟噶，你啲 AI 死紧晒啊！即系虽然佢偶尔都会有遮下嘅，但系佢嗰啲遮就系唔系真系好遮到嘅嘢。我谂紧，喂，你就系声都应该够搬你出局噶啦。即系，但佢竟然可以活到三个月。顺便一提，佢系呢个台湾男性 Vtuber 入边最高订阅数嘅一个。咁结果就系、是、台湾嘅 Vtuber 就帮佢举行呢个线上公祭啦。 都骑呢？ 我唔知大家有冇见过佢个样系啲咩样，就系、是、有只网上成日见啦，即系嗰只萝莉熊熊啊。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吓。但系佢后屘咧就将佢变成咗黑白色。其实佢本来应该系想讲台湾黑熊嘅，咁但系咧，咁啲人就话，佢真系有先见之明。我哋而家做佢车头相系唔使改，直接变咗黑白相了。咁另一个都系色情相关嘅 Vtuber 俾人冰叫咗啦。呢个之日内美咯，佢嘅永 ban 就你话系咪好意外啊？其实我系有少少意外，因为其实佢唔系嗰啲真系好强烈嘅色情噶，即系好简单。阿红头同佢嚟比，一定红头咸湿啲。因为佢嗰啲系啲踩界啲，有啲有时有啲呻吟声啊、嘻哈哇气啊嗰啲 性感啦， 唔系性感，佢系擦边球，因为冇画面冇性，因为佢系经常用嗰啲咧 ASMR 嗰啲脑骚痒啊，我唔知应该点叫，总之就系有啲好似有啲耳边喺度 咦嘿嘿咩？ 嘻哇嘻嗰啲嘢，各种咁嘅名义去做啲咸湿嘢，即系嗰啲好明显呻吟声嚟嘅，又或者嗰啲啜啲某啲嘢啊，嗰啲其实嗰啲你 DLC 成日见唔少啊，嗰类咁嘅嘢，好不易咁样做。咁佢就算系直播啲普通游戏啊嗰类嘢咧，都有咁嘅声。但系我觉得呢啲算系擦边球嚟嘅，虽然佢自称呢个 LOVTuber 或者叫呢个做 AVTuber 啦。其实佢点讲啊 ？YouTube 对佢嚟讲，只不过一个宣传途径嚟嘅啫。真正揾食嘅地方都系嗰啲收费平台啊，嗰啲地方先系佢真正揾食嘅地方。YouTube 嗰度唔，佢黄标呢啲日常嚟噶啦。不过就有啲可惜就系好少 AVTuber 咧个皮，即系个样啊，佢做出嚟个 3D 模组啊，好少做得咁靓。佢肩系靓嘅。如果要追嘅，应该我见佢个货金个 page 狮子头嗰个仲喺度嘅，咁啊，如果有兴趣嘅，应该可以睇下。我系纯粹出于好奇，咸到俾人 ban 到底有几咸咧？跟住搵嗰啲备份嘅睇一睇，超咁咋， 即系我 DLC 啲 CD 仲咸湿过佢啦，即系不过咁 YouTube 系咁噶啦，大家明 白？好 啦，咁再一个啊，咁啊再一个咧就唔系 俾人斩啦， 唔系俾人 ban 噶，呢个系自己嘅，就宣布就毕业嘅呢、这个御家元光良，即系呢个彩虹社其中一个都算几受欢迎嘅 Vtuber，有50万我冇记错，佢喺两周年嘅片入边就宣布佢就要毕业了。咁啊，彩虹社因为佢个人数好多好多好多，佢系其中一个好典型嘅放飞咗设定之后先受欢迎嘅人嚟。当初嘅设定啦，佢系俾人等埋咗一边，后屘系开始癫，开始丧之后先开始受欢迎嘅。咁啊，咁啊，结果佢就话佢有更加想做嘅事，咁啊就毕业，咁啊同啲 idol 毕业嘅说法系一模一样嘅。佢都算系呢个有名气嘅 Vtuber 啦，咁啊大家网络上所有识佢嘅都一片哀鸿遍野啦。 包括诶话飞翼机作者一尺巴卡啦， 佢话我想暂停连载半年，我谂屌你啊！你而家先嚟嗌停止连载，我真系 我睇呢个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诶，其实揾只口想完毁咗套嘢啫。因为而家画到，因为我睇佢就系、是、你剧本想写咩啫你？同埋通常咧睇咗啲情况之后咧，我就谂起蜡笔小新嗰个经典台词话：，诶，套漫画越嚟越唔好睇啦。 佢就之前有透露过，就好似系话想做声优。其实因为你 Vtuber 其实都算系半个偶像演艺人嗰类嘢。 而家声优嗰种泛滥程度嚟讲，你唔好有太大期待咯。 如果 有梦真系好事，但系你唔好有太多梦想。 我调翻转，我觉得如果佢系夹住呢个50万订阅嘅 Vtuber 呢个明星，我觉得系会有事务所会肯试下接佢嘅喎。 捉佢好运咯，只嗰句。 但系就算佢换咗咧，我谂你后你唔等人爆料，应该系唔会知佢前世系啲乜嘢嘅。大家知 Vtuber 其实最中意玩嘅嘢就系挖佢前世噶啦嘛，或者挖嗰啲私人嘢噶嘛。冇啦，今次就唔止系50万，系8万 Vtuber 添啦。阿菩提皮哥啦，之前实放呢个马良嗰阵时候，有跳过场面，俾人发现专门管理经期嘅 app，女士每28日一次嗰啲。就开始有部分独角兽，就先讲系部分，真系部分嚟嘅啫，其实唔系太多数嚟，不过佢哋特别嘈咁解嘅啫，就喺度嫌上，话佢嘅个理由就系乜嘢咧？哦，有乜人要管理经期啊？即系你要确定自己有安全日，所以你系应该有男朋友会去做爱。 我听到一件事就系、是，就连一个普通男人都知道啦，管理经期同有男朋友冇关系噶。 我睇完佢个推论之后，我真系头痛到咧。 你稍微有啲生理常识好唔好？你中学啲健康教育白读噶你？ 你唔好讲笑。根据呢个非正式啲杂志嗰啲小道统计，系有一半嘅日本男性系以为经血系蓝色嘅。即系你真系唔好太睇小日本男性性知识嘅贫乏。 你唔好净系以为睇 A V 当有性知识噶，大佬。因为好简单就系、是，以我所理解就系、是，点解你接经期就系、是、喺嗰几日你会非常之唔舒服，啲麻烦工作啊、其他工作就冇安排嗰度做，就咁简单啫嘛。 譬如我要去游水打波，即系嗰啲比较激烈嘅运动，喺经期嚟嗰阵时系唔适合噶嘛。咁我咪要确定哦，喂，下个礼拜你得唔得闲一齐去游水啊？唔好意思，我嚟 M 我唔得啊。呢啲系一个正常女性嘅日常嚟噶。 系冇啊，又上堂咁样，你同老师讲喂，我今日我 M 到，我唔上堂，嗰啲嘢啫嘛。 啊，呢、这个对你嘅日常行程会好大影响噶嘛。 有冇常识嘅啫？啲人 都唔同你讲，佢有男朋友又如何啫？即系都唔同你讲呢啲嘢咯。我真系 常识啊，唔该，常识 唔系。我觉得你同独角兽讲常识咧，系有啲搞错咗嘢。 真系我都唉，拗爆头，真系睇完唉。 啲期啲 Vtuber 比较乱咯， 系因为 Vtuber 呢两几年咧，真系红得好紧要。因为讲你圈红是非就多噶啦，麻烦嘢更多。今日算好嘢噶啦，今个月主要新闻我竟然冇全国事务，全部都越八之乱。 边度话冇啊？系唔咁多啊？啫咁啊！首先一单就呢个元神叫鸡事件啦吓。话说大陆嘅 AFC 咧系好积极咁搞嗰啲 crossover 嗰啲嘢嘅，一路以嚟都有唔少咁嘅 ACG 方面嘅品牌都有唔少合作嘅。咁啊，之前咧我觉得明日方舟都有搞过嘅，不过今次元神咧送嗰啲襟章仔啊， 即系纯粹都嗰类嘢噶啦。 咁然后就有个印咗佢哋图案嘅个桶啊，我哋个传统套餐嗰度啊，咪有个桶嘅印佢哋嘅图案。咁啊，结果咧佢哋嘅分配量系非常之少啊，每一间铺头平均分到90个左右咁多多。 哇，焗！ 咁啊，根据佢哋内部有人偷邮件出嚟话，个预计数目啊。遇得太少啊！即系一就系米哈游嗰边分出嚟嗰个数目已经唔多噶啦。第二就系呢个 KFC 本身个预计咧，佢哋预计每1000个嚟我哋鸡嘅叫鸡嘅客，咁就有20到30个人会叫呢个餐。 咁保守啊！ 我呢个数咧，佢相对明日方舟，明日方舟系预40到50，用呢个嚟数嚟比就，喂，无论我中唔中意都好啊。平心而论就系、是、佢人气应该高过明日方舟啊。 举一个例啦，虽然唔清楚实际数字啦，我感觉上咧老麦嘅姜 B 餐咧肯定多过佢好多。 咁有少少唔同，因为佢你话姜 B 啊嗰啲咧系大众嘅嘢嚟嘅，同我哋 A C G 咧始终一个小圈子，相对比较小圈子。 因为有问题就呢类咁嘅嘢喺日本搞亲系通常都系信杀噶嘛，我见得多啦，你版本入去你都攞唔到噶啦，咁就 结果就譬如所以我特登出手啦，作为一个宅。我是觉得这个企划本身的设计都有啲戆居嘅。最撚蠢佢将啲油我引入桶度嘅，即鸡几个纸桶啊。 嗯、 大家知道呢你食鸡嗰阵时呢佢对啲嘢落去，虽然佢有包装牛油纸喺下面，但基本上你个桶系一定会整污糟㗎嘛。系一定会俾啲油整污糟㗎嘛。 系啊。 咁但对个宅嚟讲系非常之痛㗎喎，你諗下。我都为咗个纸桶个图案去买嘅。咁结果呢你就对啲鸡落去然后整油咗佢。即系我唔知边个諗出嚟。 嗱根据我睇香港睇戏送嗰啲爆谷桶呢，佢爆谷桶呢系用金属嘅。喺纸桶上面套多个金属桶，讲真收贵啲一样信杀㗎啫。 其实佢真系有心嘅。因为佢个 size 同正常嘅纸桶一样㗎嘛。你咪入多个普通纸桶落去咯。 我香港拍谷桶用金属制嘅，我而家屋企有我有个拍我有冰雪奇缘金属桶噶，几好啊，攞嚟栽垃圾栽垃圾粒嘢。喂，呢啲嘢有一就讲真就系你又唔系俾唔起钱，你又唔系做唔到，你做个金属桶又真系又靓仔。 咁唔止嘅，你而家系鸡嘅叫桶鸡啊，佢唔一定俾个桶你噶，好多时系攞个纸盒或者攞个胶兜装俾你噶，即系佢鸡嘅数目冇少到噶，只不过佢唔一定攞个桶嚟装俾你噶嘛。咁、你咪零上咯，有啲聪明少少嘅铺头系零上嘅。 系咯，如果你真系仲自通攞嚟零上咯。 大家大前提系你买得到先讲，即系据说嗰度系排晒大队，然后因为数目唔够就鼓噪打交，结果就警察过嚟。 一啲唔意外啊！ 但系咧，唔系因为佢哋打交，而系因为佢哋聚众。佢哋唔系限聚令，即系大陆冇限聚令嘅，但系就算系正常咧，成班人无啦啦聚埋一齐啊，佢就已经系会罚你噶啦。即系大陆系你大家明白噶啦吓。结果就好几间铺就俾人勒令停业，要搞到咁，当然唔系长期啦，系停几日即系罚佢。咁啊，我谂即系鸡几次真系得不偿失啦。咁啊，但系虽然佢唔够派啦，但亦都有部分嘅桶咧，俾人当系正常嘅桶咁去用咗佢。咁应该系啲店员唔熟操作嗰类嘢啦。咁啊。 间唔中有嘅一样嘢 啊，咁啊，佢入边咧送啲精品嗰阵时咧，仲会要求你讲句嗰啲类似暗号嗰啲咩双层牛肉巨无霸嗰类咁嘅嘢嘅。其实又唔系真系好似力嘅，因为句嘢叫咩二世相遇尽享美味，系咪真系好二次元咧？我又唔系好觉啊，所谓咁啊。 O、OK、K 啦，我觉得可以接受啦，呢、這个情况呢类咁嘅级数嘅似力。 系啊，我觉得巨无霸加口令似力要高啲啫，即系咁啊，啲人系咁讲嘛，咩社会性死亡啊嗰啲乜嘢讲紧诶。我其实觉得呢招其实几高明噶，佢攞一句咁嘅嘢出嚟，咁啊啲玩家就玩到好卵 high 咁，我见佢哋变成个调翻转就系有啲人系 cosplay 去叫鸡咁样咧，即系搞到好似个小祭典咁样。 唔系，好时嚟噶，有时搞啲乜嘢。 即系呢个活动本身几聪明嘅，咁啊唯一问题就系真系过度抢市啦吓。虽然咁佢会唔会系一种饥饿行销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嘅。不过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啦。即系叫鸡叫到警察嚟都几厉害啊！咁啊， 不过呢单嘢其实搞笑就系、是、好似都唔系好耐之前啫嘛。你 KFC 先抽鸠人哋水。 哦，咁呢个大陆鸡记同呢个外国鸡记，佢应该系 分开两间公司嘅嘢， 系分开咗两间公司嚟噶啦。咁而且喂，抽鸠你水，抽鸠你水有乜所谓？ 唔系，应该讲就系睇钱份上抽，但系咁大家有钱搵嘅嘢冇所谓嘅。 喂，有乜问题啊？ 就咯，搵钱大一天啊！ 即系好简单，我调翻转讲咧就系、是、嗱，如果你系讲呢样嘢嘅话，就变成就系鸡记辱华在先，佢哋嘅讲法啦。咁但系你哋班友仔仲要去买， 出啊？ 咁到底系边个戆紧鸠咧？因为鸡记冇道歉噶。鸡记冇道歉过噶， 梗系冇啦，傻啦！ 啊，咁啊，仲有一单咧，都系又系咁嘅辱华事件啦。咁就南韩有部动画，嗱，老实讲真系唔识噶，我真系觉得系睇新闻嘅啫，叫《超级飞侠》啊，系讲一个异人嘅，唔好冇异人啦，个飞机晓讲嘢啫，一个晓讲嘢嘅飞机同个细路就走去运送啲货物，咁其实是一个移动动画嚟嘅，入边其中一集讲到台湾嘅，咁佢咧就好聪明地，大家知道凡亲有呢个地图出现咧，就实会有嘈噶嘛。咁你无论画埋台湾落去又好，唔画埋落台湾落去都好，都有人嘈噶嘛。你画埋，咁啊台湾唔高兴；你唔画，咁啊中国唔高兴。咁佢点样咧？佢就做一个角色遮拦住个台湾佢。即系你喺个图上面咧，你系睇唔到到底系有冇台湾喺度嘅。咁即系变成呢个薛丁格的台湾啦。你话喺度又得，你话唔喺度都得。 呢样嘢其实都 聪明啊！你 聪明啊！我好欣近排成日睇阿辉星嗰个节目啦。新年为海同埋德智青空嗰集介绍台湾唔知台湾菠萝咩啦， 佢搵咗大大嘅字遮住嗰个台湾嗰个国旗，避避佢咯呢啲。 咁样就相对两边都唔得失嘅方法。咁但系咧，对小花熊嚟讲咧，无论系呢种两边都唔得失嘅方法，或者得罪嘅方法都系唔得嘅。你一定要根据佢去讲。咁咧呢套嘢有上 Netflix 嘅。咁佢咧其实都已经有做咗两个版本，一个就 for 中国用嘅，一个咧就 for 世界用嘅。大家都知道啦，呢个中国不在地球内噶嘛。咁啊呢个中国嘅版本喺指落个台湾嗰阵时咧，即系佢要运过去台湾啊嘛。咁啊有个中国嘅剪影喺度嘅。即系咁啊，嗱，俾足面你啦吓，咁但系咧都俾人鸡话入边挑骨头，点解呢？因为佢咧就冇咗呢个中印边境入边藏南地区仲有一个阿克什么嘅，总之两个有争议嘅地段，咁啊阴影系冇佢呢两个地区呢套嘅部分嘅，咁啊俾人捉咗出嚟，咁就画个辱华啦又，而且咧呢个国际版本入边咧冇落咗任何阴影。但系，咦，少咗海南岛同埋下边个九段线，即系嗰条牛脷啊！咁啊，啲人就话：，诶，你又乱画地图啦，乜乜七七。首先啊，根据呢、这个中国唔知边条法律啦，规定咧，任何影视乜侵都好啦，入边出现到中国地图，你一定要画埋九段线嘅。即系呢个好捻戆居嘅规定嚟噶，呢个系啱啱讲过，佢冇咗九段线嗰个国际版本嚟嘅。因为其实个九段线咧，亦都系非常有争议嘅，周边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同佢有重叠嘅。因为你睇到条脷，你知道有几咁合理嘅老实。佢就拎走咗，咁啊，结果就啲人就话要抵制，要成个谂紧，咁你点抵制啫？套嘢又唔系俾你睇嘅。即系如果你要烧到 Netflix 嗰边去制作压力嘅话，第一你中国人就已经唔系好有影响力噶啦。第二就系你点烧咁啊，所以佢又你有你重量我部，而家依然系咁啦吓。 讲真，呢样嘢已经算俾足面你噶啦，唔搞到费事烦噶啦，已经系。 啊，仲有单唔单 AC 战士啊？不过既然讲到上面讲多句啦吓，之前 NASA 嗰边将台湾写做国家，然后又有辱华要抵制，我谂紧你中国人点抵制 NASA？ 唔用 GPS。我真系谂唔到 啊！中国有闭路性系统噶，中国用中国嗰个咯。 你都傻嘅，即系中国人。 因为我所知道嗱，GPS 系统而家实际上有四个度啦。美国嘅 GPS 啦，苏联嘅 GLONASS 啦，欧洲伽利略同埋中国好似系北斗星嘅四个嘅。但系我印象中啊，我印象中好似冇人会用中国北斗星嗰个 GPS 系统嘅。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有个咁嘅嘢存在。你讲我记得系有咁嘅嘢存在，但系因为我喺大陆嗰阵时咧，都唔系用北斗星系统噶，嗰啲机已经系大陆机噶啦，大陆嘅行机嚟噶，都唔系用北斗星系统噶。我记得系华为嘅机。 嗱，我跑步手表系佢用 GPS 定位嘅，佢通常就咩 GPS 搭 GLONASS 或者 GPS 搭伽利略，喺三款嘅啫。咁咧就真系俾人，我就咦北斗星咩？北斗星去边啊？印象中好似又唔多国眼有人会提出北斗星呢定位系统我会用使用到， 因为太垃圾啊嘛，即系嗱，唔系话中国嘢特别差，而系你北斗星个去到近年先啦，而家用紧嘅应该系第三代系统啊，因为佢第一代系统咧得三粒星嘅咋，你得三粒有卵用啊，咁啊，但系而家有六粒，同步卫星有六粒嘅，咁就好似好啲， 都系少人四十几粒嘅，上次人话苏联嗰个啊，已经俾人话佢咧日久失修啊，废咗几粒啊，都仲有四十四粒。 咁第三代就有24粒，咁就多返啲，不过就最近先开始用嘅。所以你真係唔睇呢，我都唔记得有咁嘅嘢存在。我知有咁嘅嘢存在，但係嗰陣时已经系讲緊啦，咦做乜大陆嘅手机都唔系用北斗嘅，即係咁啦。好啦，咁即係提我嚟㗎，咁好啦。咁讲返啲全球嘢啦，云端供应商咁严上顾唔系理了。呢个法国嘅云端供应商 OVH 间厂房就烧捻咗，物理上烧捻咗，咁啊结果咧就搞我只 game RUSD 我点读啊？因为咁样咧，全个 server 数据全毁，即系我第一样谂嘅就系你的备份啦。即系好耐冇听过有因为 server 爆炸而记录全毁噶啦，你唔系应该有备份嘅咩？备份应该系异地离线备份噶嘛？ 你通常唔止一份备份啫嘛，通常一死咧就最多死几个钟头嘅啫，即系俾尽啦，已经好多份嘅几个钟头已经系。 都起嚟就一个礼拜啦，我玩 online 嘅经验，即系佢每个礼拜会维修一次噶嘛，嗰阵时咪做埋备份，咁你真系最唔好彩嘅就系维修前大火，咁你咪成个礼拜冇咗咯。即系但佢而家系一嚿都冇，好明显就系呢啲悭钱唔做备份，或者就系嗰个备份就放埋一套个 server 嘅结果嚟。我只能讲 IT 嘢你用法国佬，我谂你都系自己攞嚟嘅咋，法国佬、IT 嘢、法国佬、即系我谂你都系自己攞嚟啦。 算罢啦，法国佬就 啊咁啊，顺便下一句啦吓，呢、这个润宇路西啊，啱啱达成咗80,000订阅，我冇谂到佢弹得咁快啊！佢换咗个猫耳发型之后咧，啲订阅数嘣一声咁弹出嚟，即系果然呢个日本系睇好多呢个猫派啊！顺便一句啫，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咧我即咗三个奖啦，就摆埋一个独立专题，仲系讲咗啫，就摆我听 channel 讲嘅，好，咁你听想听好 channel 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